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ow Ying。 没有想到大家呢，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他们的专辑回归啦！ 那就是 BTS 的专辑 Arira。 Yeah, 而这一次呢，勾选也抢先开箱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就由我们的 Jaden 杰登来介绍给大家，大家来听听他的里面是长怎样的，有什么东西。 好，惊喜要准备给大家。我刚刚就拿到了这个 BTS 最新的回归专辑，然后就跟你们一起来开箱看看全白的一个专辑。我们的专辑呢是一个全套版本哦。我们先来开特别的吧，我们先来看一下 Early Bird 特点什么东西。首先它就有附上一个全皮罩，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 bookmark， 好精致哦，这个小卡。哈啦，就我们三个 rapper 啦，就有 Sugar、RM 还有 J-Hope， 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小卡。这个是 Early Bird 特点哦，就是你不一定会拿到。Oh Jin， 这个是 V 耶 ，Sugar， RM， 赚够。另外， 哇，如果你本身是 Army 们的话呢，这一次呢真的太有福了，因为你看后期的那个影片呢、啊，他有说到这一次送的这个专辑呢，他非常的有心思，还放了一个像是小小的底座这样子，你可以把全员的合照呢一起摆在上面，就非常的有仪式感。 哇，就好了 ，Jaden 可以开箱这个 BTS 的专辑，而且 Jaden 还有发生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啊，就是他翻跳这个 Swim 的时候呢。被这个 RM 啊给 like 了，他 like Jaden 的影片， 爱的鼓励。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勾选的光荣呀、啊！竟然被点赞了， 真的很羡慕 Jaden 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给我们流量，一直在支持这些我们最 idol 的影片了、啊。那如果你现在呢也想要拿到好康的话呢，来到勾选的特定的 po 文呢，写下你最喜欢 BTS 新专辑 Arirang 的哪一首歌曲跟原因，五位幸运儿呢就有机会获得 BTS Arirang 的专辑啦。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是要去勾选 Be on trend。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龚紫薇的《记得那天》。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马上给你今天的勾选，猜猜猜，来猜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Why why why? Tell me why. 哇，突然间 why why why? 啊 ，Tell me why why? 为什么？ Uh-huh. 热的东西。闻起来更香， 哎呦，又好像是、欸、 有吗？就好像我们可能韩国不是有那种冷面吗？ 哦，冷面 ，OK， 就冷的东西，通常我们不会讲，很香哦，香喷喷。 也 它通常一定是高汤、热汤、浓汤、或者刚煮好、煎好、滋滋作响的一些东西，才会觉得它很香。今天我们题目就是为什么热的东西闻起来更香？有四个选项 ：A， 纯粹是温度高和低的关系 ；B， 分子。挥发呢更加快，还是 C 呢跟空气有关 ，D 跟湿度有关？ 我觉得应该是 C 空气有关吧，因为热腾腾的食物，又或者是妈妈在煮饭的时候，都会呢有那个气体的。那那个气体呢就会飘过来我们的鼻子这里，然后闻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一个东西呢，这个食物呢就是特别的香香的。 OK，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好像如果冷的东西，难道就不会有气体出来吗？ 它没有气体、啊， 它不会散发气体吗？ 没有啊，没有气体。气体出来啊，好像冷面 干冰那种也算啊。 可是干冰我们没有闻到很像很香这样啊。但是干冰是你要咬还是吹的时候才有。 寿司也是有的人就哇，很像很香这样。 但是没有比热腾腾的食物香 嘛。Why？ 空气他们都会散发空气啊，跟空气都有关系、啊。 哦，可能热腾腾的时候它散发的这个气体呢占据比较大，那冷的食物呢这个气体占据比较小。 Why？ 你觉得不香 ？Why？Why？ 哦 ，Why 呀？为什么呢？ 因为它气体占据很多。 Why？ 然后就影响到。很多人 是因为热胀冷缩关系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不是吧？ 还是热空气它的流动比较快呢？ 应该是这个关系。 随便讲，随便应该，你真的是。 我觉得是吸空气。 我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的答案吧。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uy 周岩的《我本熟人》啊。Guy 周岩的演唱会要来了，大家准备一下。5月10号傍晚6点呢，在云星剧场开唱啊。门票呢，去到 rwgenting.com 或者是 my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菜啊、汤啊之类的，总是那种热腾腾的哦，它的味道可以传得更远，更容易飘香。那冷的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有香味呢？ OK， 今天就来研究看看它的原因啊，有四个选项 ：A. 温度的关系 ，B. 分子挥发更加快，还是 C 呢？周遭的空气，又或者是 D 呢？根据现场的湿度来判断。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分子挥发更快吧，因为跟温度的关系，然后它变热了的话，它里面的香味分子就会有更多的那个能量，然后就比较容易讲讲呢，就比较容易觉得它很香，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咯。 就是因为温度的关系，让这些空气分子呢，它因为味道其实是很多分子组成的， 对， 去到了我们的鼻子嗅进去过后呢，我们的那个嗅觉的感官 sense 到那个分子，才传去大脑讲，哦，这个是什么味道？这是那个逻辑来的。所以像这位听众说的，会不会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分子的这个运动呢更加快，能量更加高，更容易传进我们的鼻子？你认同吗？ 就好像你之前有分享过冷知识，就是当我们渴的时候，为什么喝这个冰水？特别的爽快，就是因为你的大脑这个神经线 sense 到你需要喝很多的水，所以你喝到冰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因为你只喝嘛。可是烧水就是热水的时候，我们是慢慢喝的，所以喝不到那种爽快 的感觉。 是的，所以可能真的是跟温度有关系啦。 OK， 温度是不是呢？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吧。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年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 你不要那么黑咧，叫你来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呀，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哎，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就会缓解。 哈，这个牛半脱苦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啊，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牛半脱苦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一下再回来打扫呢宿舍。我现在要去邻近的药房呢购买牛半脱苦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半牛半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全。刚刚听过的歌曲呢，用来自 Gareth T 蓝老的《跟悲伤结了账》。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去 Gareth T 的演唱会，但是不好意思呀，大家看我们说到最新的消息呢，Gareth T 的演唱会已经卖完了。 哎呦！ 但买到票的朋友们，恭喜你啊！6月13号傍晚6点 ，Arena of Stars， 我们现场见喽。 Hello， 你好，我是 Wayne。 继续给你勾选，猜猜猜。为什么？为什么？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进来猜什么东西呢？跟闻东西有关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妈妈煮菜的时候，哇，妈妈，我一进到家里，整个屋子都在飘香嘛，对不对？那妈妈可能在热炒，可能在煮汤，可能在煎东西，反正就是只要温度高、热的东西呢，为什么它的那个香味啊，可以传得更远、更广？而通常那种冷的东西就不会有味道，就好像我们不会讲，这个A B C 很香，这个杂雪很香。 因为冷的嘛， 对不对？就这个冷面很香，我们不会讲，我们只会尝它味道，不会闻到它。 好像是 Why？ 四个选项 ：A. 温度的关系 ，B. 分子挥发更快，还是 C 呢？空气 ，D. 湿度的关系啊。这边呢，看到我们的新朋友9323，也就是 TQ， 你好啊，他就说他会选择 C 了，因为他说可能热乎乎的东西呢，空气呢会跟着飘上来， okay。 所以有时候他们打包热的东西都打开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有水蒸气，所以感觉是因为热的东西它会加热或者加湿这个空气，让这个味道呢可以传播的更远，这是 TQ 的说法啦。 那其实热的食物除了就是这一个香味呢，让我们有食欲之外，其实它热腾腾你吃下去的时候也是有那个食欲的，特别的爽快的。 怎么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人类就是犯贱到喜欢这种折磨自己舌头的食物了。 以前我也很喜欢热乎的东西，可是我发现有一次我第一次尝试了那种韩国的冷面 ，OK， 那种冷就是它的汤是有冰块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发现我好喜欢哦，爱上了耶。 我不喜欢， 是吗？ 我觉得怪怪的，面 面应该是热腾腾，为什么冷冰冰的？我不喜欢吃冷面的。 因为我觉得很冷的话很 Q 弹、right? 可是它是咸食，对我来说是 不正常的。 我觉得你会很难接受咸又冷的东西、right? 对，完全就是有差异的感觉的、 OK， 这是个人口味嘛。但是回到物理的关系呢，到底答案是什么，回来我们就揭晓吧。 OK， 手就够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源的《雪崩》。 Hello， 你好，我是 YY。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聊聊物理题啊，物理很厉害的同学们可以一起来猜哈，为什么热的东西呢？它闻起来更加香，它的香味也传得更远。有四个原因，猜猜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因素啊 ？A 温度 ，B 分子挥发更加快，还是 C 呢空气的关系，又或者是 D 呢跟湿度有关的？ 以目前为止呢，最多人的选择呢就是 B 跟 C。B 的话就是分子呢挥发的更快啊 ，C 的话就是空气的关系。而我的话，我就选择 C 了，因为空气了。 可是空气它主要是作为传播的一个媒介而已、但是可能温度的高低啊，湿度的高低啊，这些也会影响嘛，不是吗？ 我觉得 要不要换答案，小姐？ 不要，我觉得 B 跟 C 都是答案。今天另外啊 ，B、C 选一个 ，B 啊，其中一个啊，那就 B 咯，物理嘛，你都说了，分子的这个挥发速度很快， 听起来很专业，很物理哦。 对啊， 恭喜你答对，就是 B， 分子挥发更快。我先给你贴在物理，你看温度、 啊， 温度也很物理，但是分子挥发更物理， 厉害一点， 就感觉你会在物理课本看到这四个字"分子挥发"。 对啊， 确实已经给你贴上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原因是很直观的，因为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呢，食物或者是这些物体中的气味分子，跟我解释嘛，我们之所以会闻到味道，是因为有那个气味分子，它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因为温度高，它就更容易从这个液体，可能是汤啦， okay. 固体可能是面啊的表面逃开关引号的逃到空气中。让我们比较容易闻到、 啊、 反正你温度低的东西呢，它就不会让这些它的气味分子那么容易散发到空气中，所以一样的是跟冷热有关系，热就容易跑出去，冷就比较收紧一点点的概念、 就是遇热膨胀遇冷收缩的概念呢、 有一点点类似，但这样子来理解就好了，好不好、 OK， 我学起来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